97.4空中不夜城 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好听到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Don't worry about what they're saying. Keep doing you, love. Get up in the morning. As soon as Jack is out of bed, she knows you need. To be called this a day, I would have cried. 너는시리아오요리동원이 like taking steps. 아이오카타리아오 不睡的你，这里是 FM 97.4，在每晚12点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麦麦同学。快快下载听听 FM， 来我们的麦家族聊天室，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首页进一群，每天打卡，眼熟 ID 送福利，让我们每晚一起漫游夜空吧。 人依旧，可能你也会忽略。同一时差的天黑，电话简讯的安慰，也许没有我，你不会那么累。不能拥抱的滋味，想念让人崩溃。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慢慢的学会，好吗？ 就让我陪你走过这一路漆黑，就算我会淡出你赶紧埋伏的防备，好吧，就算这里显得是那么的狼狈，我们也会成为人群中最好的一对。 新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7.4 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空中不夜城，在每天晚上0点为大家放送好音乐。我是麦麦麦同学。季节轮回，好多人忘了好多人，但千万不要忘记你。还有最最钟爱的好音乐。 冬天的记忆，小巷里面吹过晚风，心里的秘密要用童话去做缓冲。魔法的世界真的存在，汽车被爸妈替代，最美丽的梦不应该存在别人口中。我还是以前一样无法长大的幼稚，我还是以前一样喜欢城堡和骑士，我还是以前一样把梦想当做旗帜，我还是以前一样心里都是轻描的文字。 我的生活经历写一本故事书，有小红帽的森林糖果做的小屋、yeah, 我不甘心与你只做普通朋友，我的公主竟然童话将你守 片的记忆，小巷里面吹过晚风，心里的秘密要用童话去做缓冲，魔法的世界真的存在，汽车被白马替代，最美丽的梦不应该存在别人口中，我已经不一样了，开始学会去长大，没有城堡和骑士，那也不会再害怕，守护梦想的旗帜，披上盔甲骑白马，心里那奇妙的文字，它消失变成了童话，我们用生活的经历写本故事书，门后的世界是属于你的糖果屋，加点魔法吧，努力过那就不算输，有锅里熬的汤药，只要微笑不要哭，把世间最美好的事都装进晚风，一整天的好心情全部放进碗中，定下的约定去追吧，那就往前冲，会成功的足迹会遍布南北西东，成为最想成为的人，做最想完成的事，功成名就一定能，要去写最美的字，那就加油吧，别怕输了几次，那就加油吧，别怕输了几次。 欢迎继续收听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就在 FM 九七点四，每晚十二点，跟我一起打卡最美夜空。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麦家族全年线上线下的福利活动，千万不要缺席哦！ 执着的一点，原始的爱没有欺骗，见不过每一天。人们彼此真心一片，心高的度的节奏跳，连挂着句子嘴巴笑，直到摔在身边绕，苹果让你咬，直到其中几把掉我们的鹿角。 可怜的亚当从此掉进蜘蛛网，为灭霸大将监狱追尾之土壤，破石的大象进化变成四不像，许多望着八方，低头忘了四股香，人人都各自身上风擦伤自己的旗帜，穿白的鸽子为什么他乡变成了历史，努力又记得爸妈买的房子，不过是为了让青蛙能变成王子，穿回忆的姑娘她不得尊重，这位大众不在乎微笑喷虫，于是一群羔羊卑微的愿望，是努力几经荒凉庸俗的天堂，那些玫瑰他们眼睛深红，只为每天妒忌着别人成功，于是学着蟑螂到处爬着墙，不怕黑夜不怕脏，踏遍千山为流前往，光是肩膀摩擦摩天都不远，我没和野兽周旋，我看着黑白的脸，一张张别色都在眼前，人的心在摩擦幻变，纠缠在爱与恨之间，天使魔鬼都在身边，别人成功，于是谁的蟑螂到处爬着墙，不怕黑夜不怕脏。 其实在回忆着人民以前是迷失在是你的森林里面，谁一直踩最低的人心底线，谁一直嗨随意的人民明辨，谁其实在回忆着人民。 一首好歌的 plus 不要 double 要 triple， 夜空三连拍。 向遍天来唱情歌，

迎继续收听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就在 FM 九七点四，每晚十二点，跟我一起打卡最美夜空。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麦家族全年线上线下的福利活动，千万不要缺席哦。 2021, we can have some fun. Maybe we could run. I could be the one. Maybe you're the one. Like it's time to.Go hard for you, love me, baby, I love you. I don't want no one else but you. Oh, 2021, 2021, we can have some fun. Maybe we could run. I could be the one. Maybe you're the one. Like it's time to go hard for you, love me, baby, I love you. I don't want no one else but you. Do you wanna fall in love? We don't gotta make it so.I don't mean to act so cold. It's just an excuse to let you go. You're just staring out the window. I just wanna kiss you from the driver's seat. Baby, you're invaluable to me. I know sometimes I don't show it, but I know we'll get through it. 2021, we can have some fun. Maybe we could run. I could be the one. Maybe you're the one. It's time to go hard for you. Love me, baby, I love you. I don't want no one else but you. Oh, 2021, 2021, we can have some fun. Maybe we could run. I could be the one. Maybe you're the one. It's time to go hard for you. Love me, baby, I love you.I don't want no one else but you. I know who you really are. Baby, I'll give you it all. If I could do something just to prove to you, I'm so good for you. If you don't leave me, don't leave me. Never on time, but I'm always there when you call. Stay on my mind, it's summer. 2021, we can have some fun. Maybe we could run. I could be the one. Maybe you're the one. Think it's time to go hard for you. Love me, baby, I love you. I don't want no one else but you. Oh, 2021, 2021, we can have some fun. Maybe we could run. I could be the one. Maybe you're the one. Think it's time to go hard for you. Love me, baby, I love you.I don't want no one else but you. I have to go. I'm so sorry, but it feels so cold in here. I am just now realizing they 嗨嗨，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在每天晚上12点开始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今天的麦式严选歌单你还喜欢吗？记得在节目结束以后线下跟我联络，新浪微博 at 麦同学进群互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麦家族全拼来进入我们的微信群，让我们在下期的空中不夜城再见吧，拜。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Start， 我双脚开始 go， 让节奏开始转，是谁都能感受，跟音符一起玩，我停不下来，我坚持停不下来，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人期待 ，ABC 哆来咪发嗦节奏是听得出来，很妙的小酷酷的调，最熟悉的色彩，把努力一起来加入， 跟着我。 歌声多亲切，灵感开始倾斜的一种感觉，感觉多强烈，不需要相接，相同当中总有分别，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flow。 I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打，是谁都能感受，那音符一起挖，我停不下来，我坚持停不下来。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转，是谁都能感受，那音符一起玩，我停不下来，我接着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转，是谁都能感受，那音符一起玩，我停不下来，我接着 停不下来。 Snow globe, and every time you touch me, I shiver right down on my toes. You got a strange effect on me. You know you make me feel so glittery. You light me up like starlight on a Christmas tree. Every single kiss is like a gift to me. And I love the way you decorate my heart. Thank you.